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大洋呢为大家推荐一款有机健康绿色的食品，有机山泉秋木耳。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苗阜道场北京区域的销售总监王丽丽啊，丽丽你好 啊，大洋你好。那我们也是今天啊特别带着我们来自于东北的特产，来自于我们黑龙江苗阜道场的有机的秋木耳，来到您的这一档直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东北的特产 啊。有机秋木耳，天气也是越来越凉了哈。 对， 吃木耳的好处啊，我想每个人都知道啊。清肠。 对 啊，这是最大家最了解木耳的一个作用哈。木耳当中含有的一些个营养物质啊，包括木耳多糖什么的， 对， 它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 包括女性朋友，我们可以来吃的话，补充到的一些胶原蛋白呀， 嗯， 包括木耳当中的它这个胶质啊，其实我们过去都知道，比如说在一些矿区啊，甚至说有这个灰尘污染的时候啊，很多的这些以前啊，古代的人们他都在来选择吃这个黑龙江的木耳。 黑龙江的木耳， 对对。 今天叫有机山泉秋木耳， 因为从整个木耳的产区来讲的话，我们知道东北的木耳一定是非常有名的。那其实呢，在东北来讲的话，有两大地区的木耳也是在当地来讲的话是最知名的，这样来讲吧，比如说就是黑龙江的一个小兴安岭的一个地区，还有一个就是长白山的一个地区。那我们都知道，首先说黑龙江这个地区呢，我们今天就是来自于这个地方的木耳，小兴安岭的。它常年来讲的话，冬季呢会比较漫长，会比较寒冷，所以这个时候啊，包括它整个的农作物啊，还有说我们北方的这个黑土地呀、它孕育出来这个黑木耳来讲的话，营养价值是普通比市面当中你吃到的木耳的营养价值会高的。另外我们都知道，如果说秋木耳的话，首先你一年只能产这一季，那我们今天带给大家全部都是2015年这个应季当中秋季给大家新鲜采摘出来的 啊。好，既然木耳不错哈，这个也是有机山泉，来自于黑龙江叫兴安岭的秋木耳。 对， 咱们来说一说价格了。 对， 我们听众朋友可以什么样的价格买到这个秋木耳呢？ 其实如果说大家现在去农贸市场，或者你说去超市的话，我们去挑木耳的时候，大概是一袋的话啊，说实话是标着是有机的话，但是它的价格大概是在8-90块钱一袋。但是你拿回家，你不敢保证它到底是不是有机的，这是我们的第一点。但是今天首先我们带给大家呢，保证到全部都是来自于黑龙江小兴安岭的山泉有机秋木耳，这是第一点。另外大家，我们不是说带给大家你可能买几袋就花了好几百块钱，我们今天就是说让大家呢可以非常低的价格尝尝东北这个土特产。所以 这非常低的价格，我想替咱们听众们问一下，究竟有多低，多么优惠的价格啊？ 如果说大家平常去外面买一袋的话，可能8-90块钱、可是今天呢咱们298 298元， 对，298元钱，20袋， 20袋 秋木耳，平均每一袋我可以泡发之后的一个重量的话，大概是1斤左右。你这1斤左右的话，如果说咱家里一家3口人的话，就算是你每天来吃的话，我觉得说7到10天咱们应该是足够吃了。 就是一袋好好泡发的话，能够泡发1斤左右的，泡出来1斤左右的秋木耳，一共是20袋，那就泡发好之后，应该是能够得到20斤左右的一个秋木耳，泡发好的。 对呀、这是今天 298元，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木耳的一个成分啊。 嗯、 但是我觉得说，作为我们说让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让大家知道说东北有这样的土特产，可能在外面不好买，所以今天我们还想再送给大家一盒猴头菇，也让大家再尝一尝，说这个小兴安岭这个地区丰富的物资给大家带出来的这种美食，跟这个外面不一样的，都是有机和野生的。 优惠的价格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不仅仅是20袋的秋木耳，每一袋泡发好应该是1斤左右，出一斤左右的秋木耳，298元，同时再送一袋猴头菇。好，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5151，咱们接着来说木耳。木耳是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种食材了。 对， 比如说我们可以凉拌吃，可以炒着吃，热着吃，怎么吃都行哈。 对， 木耳的营养价值很高，里边含有很多的这些个营养物质，其实对小孩的生长啊，包括对我们成年人日常的营养的补充，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 对， 但是我们说市场上木耳的品种很多，种类也很多，大小不一样，颜色深浅不一样，所以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哈，包括大洋本身，我说实话怎么去挑木耳真的不太了解。 对，可能咱们家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家庭主妇啊，包括妈妈们，我们平常到了秋冬天比较喜欢吃木耳，因为我们说到了秋冬天可能空气也不太好，这个时候家里边普通的这些人呢都会来选择木耳。但是市面当中说实话木耳啊琳琅满目，参差不齐的，他告诉你是有机木耳，可是他有什么样的证据他可以证明呢？比如说大家，你如果说你去挑假的木耳的话，我先来跟大家讲，你可能看上去觉得说哎呦这个比较厚啊，这个分量也比较重啊，我用手摸的时候呢就感觉说有这种潮湿甚至这种颗粒感，这是不是挺好的？我告诉大家这真的不是好的木耳 啊，这不好。 对呀，如果说你拿回家啊，你要用嘴你去一尝，有这种甜味儿，甚至说有这一种咸味儿的话，有的这些木耳它第一它是用糖或者是盐水泡发过的，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外面当中可能大家去这些农贸市场当中买的，加入这个白石灰粉，你这个时候你拿回家你一泡，你知道它是呈这种黑色和灰色的，所以你嚼的时候你吃的时候怎么觉得说木耳怎么会有颗粒感呢？其实这就是市面当中假的木耳。可是你想想市面当中这假的木耳卖你一斤的话，甚至说按两来卖的话，就那一小把8-10块钱，他说他是有机的，可是我们消费者根本就不知道。 对，所以挑木耳确实有学问啊，用糖泡过的或者是用盐泡过的它一定会压分量，对不对？它会发沉嘛。 对， 你买到的那就是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如果说用其他的化学的成分或者石灰的方式浸泡过或者说处理过的木耳，那拿回家就不仅仅是多花钱的问题了，而可能会吃出健康的问题来。 对呀，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就是好的木耳。当然我相信对于广播前的一个所有的听众来讲的话，首先我觉得说大洋的这一档节目当中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平台，我们也不是说来这里跟大家在卖木耳。如果说卖有机的木耳的话绝对不会是这个价格，毕竟说我们今天达到了20袋，然后才200多块钱。我先在这里告诉大家为什么说我们非常的专业，因为我们是在整个的这个在黑龙江来讲的话，有到我们自己专业的产区，然后呢有到我们整个的专业的工人呢去这个小兴安岭去整个的用到手工的一个采摘，然后还有到我们自己的一个专门的就是你去当地买这种土特产的专门店，但是你去外面买的话很抱歉就一包是98元钱。为什么说我们可以卖的这么贵啊？因为优质的木耳你会发现其实它的表面呀是这种发黑又有光亮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有一面啊是呈这种橙灰色的，然后啊你用手摸上去的感觉呢它是这种干燥型的，但是它没有任何的颗粒感，然后你会觉得说哎呦怎么感觉毛茸茸的。但是大家如果说你拿回家用水一泡，它是呈这种耳朵一个形状的，就跟我们人耳朵，如果说你拿这个木耳，如果说你可以去舀水的话，你可以盛出来水，然后你用手去一撕呢，你觉得它那个丝儿啊这种丝丝入扣的一个感觉，所以你用嘴去咬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说特别的有嚼劲儿，而且特别的 Q 弹的那种。 泡发好之后还可以用来舀水哈， 这是真的， 很生动很形象，把自己的这个木耳推荐给了大家哈。其实也挺好的，刚才丽丽说的那点我同意啊，就是说在这不是为了赚钱， 去这个土特产店的话， 对对对， 你 那卖的更贵， 你可能买5-6袋就不错了。 今天咱们是20袋， 对对，20袋 298元， 对， 还送一盒猴头菇给大家来尝一尝，所以还是一个体验价格吧。 对， 大家先拿回家先去尝试，先去体验，以这样的一个价格还是很有优势的。我先说一下电话啊，我们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15-5151，我们有接线人员来接听您的电话啊，我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我们包邮给您送货到家，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我记得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过，这一袋能够泡出一斤。 我现在又反过劲儿，我还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嗯， 那这个一斤是要泡多长时间？这一袋能泡出一斤？ 就是可能我在家里也会做饭啊， 嗯， 但是可能说家里来客人比较着急的时候，可能就用热水直接把木耳扔进去。 嗯， 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非常着急的话，大概你可以泡出是一个四倍。但是其实如果， 啊，就迅速，我把这个秋耳放到碗里面，拿热水一冲，赶紧就要用。 对， 大概是一乘四，就四倍。 对，对 啊， 但是如果说咱们家里你想让这个木耳的营养价值更高， 嗯， 然后你的口感更加好，因为有机木耳嘛，我们吃的其实就是它有机野生的那个口感， 嗯， 所以大家我建议您拿回家别着急啊，你提前一天晚上，然后把木耳泡到我们这个水当中， 嗯， 然后大概我们说过了这一晚上有12个小时啊， 嗯， 然后你再来做的时候，然后你再炒菜的时候，哪怕你再凉拌的时候， 嗯， 那个口感真的是与众不同。所以如果说大家泡的时间可以达到12个小时左右的话，我们是真的可以大概泡出大约一斤左右的一个重量的。 哦，大概是一斤左右重量， 对。对， 时间越长越好，但是别太长，12个小时左右。 对对对， 建议大家也不要用开水去烫它， 对对对， 最好是用就是常温的水。 对 啊，如果用开水一烫的话，温度太高也会破坏这个木耳当中的营养价 值。因为咱们在炒的时候，你肯定是要进行到一个高温的一个加热嘛， 嗯， 甚至如果说大家凉拌的时候呢，你要用这个温水热水你去焯一下，嗯，所以就尽量大家不要进行到两次的这种热水的一个滚烫。 嗯， 我建议大家就是用温水，甚至说用冷水， 嗯， 大家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泡发， 嗯， 然后你再炒，然后你再煮， 再去做菜， 对对对， 啊，再去凉拌都可以。 对， 再说电话是400-015-5151，来自于黑龙江啊，大小兴安岭的有机山泉秋木耳啊，400-015-5151，电话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你不知道怎么去挑选好的木耳， 嗯， 你不知道这样的木耳有没有被糖被盐浸泡过，你不知道这样木耳是不是被石灰等等其他的一些个化学物质所污染过哈， 嗯， 去市场里边挑不太放心，不太敢买，但是你去市场里面买价格也不便宜， 当然 你要想买好点的木耳也得80-90块钱甚至上100块钱， 对对对， 嗯，但今天咱们这个平台就是能够让大家放心， 嗯， 能够让大家快乐去购买，快乐消费，同时放心实用的一款产品。 对，但是如果说大家你去外面去买的话，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说这个298元钱带回家有机的木耳20袋啊，可能说哎呦，您大家可能会在怀疑，但是我们也欢迎大家你去超市， 嗯， 甚至市场当中您自己去挑挑木耳。首先那种大坨的，现在可能大家普遍的认识都知道不好了。另外如果说你看它的这个背面呀，会有到这种就是说特别干燥， 嗯， 但是呢又觉得说比较厚，然后分量比较重，然后你一闻呢有那种石灰的味道，甚至说你用嘴去一尝的时候呢，会觉得说有这种咸咸的味道，这样的木耳大家千万不要选择。 嗯， 那么说我们说今天的有机木耳呢，它在表面的时候呢，大家你会觉得说哎呦有一点发黑，但是它是这种黑当中带着光亮的，带着光润的， 嗯， 然后它有一面呢又成了这种毛茸茸的，你用手摸上去的感觉觉得说不会有任何的颗粒，然后大家如果说你拿回家泡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成这种半透明状的，然后它的这个耳片呢是大概呈到的是5到10厘米， 嗯， 你用手一捏的时候呢就这种特别有弹性，然后它的这个腹面呢是有一点点下凹的，包括它的边缘呢是往上稍微一点点卷起来的， 嗯， 然后你用它就崴水的时候呢是直接可以崴水的，因为它呈现到的是耳朵的一个形状， 嗯， 所以无论说大家选不选择，今天我们就算是一个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东北的秋木耳， 能够了解能够认识， 对对对， 要选择这个放心的渠道，放心的品牌啊，咱们来吃有机山泉秋木耳啊，天然的雨水来进行浇灌，让这个木耳能够成长，然后每年的秋天采摘一次。今天如果说我们在平台上拨打400-015-5151买到产品，都是2015年秋季采摘的新鲜的一批， 对对对， 嗯， 但是这一年就这一次，所以我们也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在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先认识到我们之后呢， 嗯， 欢迎大家去我们黑龙江旅游的时候啊，走到我们这个土特产店当中，再去了解一些其他的土特产， 对比一下，把我们从北京整到黑龙江去了，啊，其实挺好的，因为我们这个北广购物的平台可以说我们是 好产品的一个搬运工嘛， 对， 把这个原产地的来自于东北大小兴安岭的秋麦直接在我们北广购物平台上，大家可以以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先去体验啊，298元20袋啊，再送一盒 猴头菇，对， 送给大家啊，在大洋的节目当中。再说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最后还是那句话，好的，来自于黑龙江小兴安岭的有机山泉秋木耳，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大洋又为大家推荐好产品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产品是来自于法国原装进口的干红葡萄酒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南京上格酒业的高峰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今天呢代表我们的品牌向各位推荐这款布朗领地的庄园红葡萄酒。 对，红葡萄酒啊，现在已经是进入到咱们中国老百姓的家家户户。 对， 不管是平时咱们吃饭就会喝上两杯，那么在家庭聚会里边朋友聚餐都会有红葡萄酒的出现。 对， 对于红葡萄酒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知名的产区呢当然是法国的红葡萄酒了。 对 啊， 对，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应该就是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红葡萄酒。 是，这一点的话大家毋庸置疑，能够给大家保证今天呢每一支红葡萄酒都是法国的原瓶原装进口。 原瓶原装进口意思就是不是在国内灌装的。 对， 在法国已经装好瓶了， 是 直接拿过来 在我们庄园内部进行到整个红酒的生产加工灌装等等。 好，还有一个问题咱们在节目一开始就要跟大家来强调好哈。红酒我知道是分等级的， 是是、 啊、那今天这款酒它在红酒当中的等级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级别？ 其实啊，讲到红酒的区分，法国对于红酒的整个等级它的法律是特别严格的。最低级的那种一般被称为是餐酒，日常餐酒，就是老百姓餐桌之上喝的酒。然后再高一级呢叫地区餐酒，这个呢就会比我们日常餐酒要高一个级别。但是再往上的话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今天的 AOC 的级别。法国有 AOC 的专业的法律，对于 AOC 的这样的一个级别的管控是特别严格，基本上它可以代表着红酒的一种品质，这也是法国国家法律对于红酒一个等级的一个很严格的规定。 也就是 AOC 这个级别在法国红酒里面算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级别了， 基本上是处于金字塔最塔尖之上的这样的一个级别。 好了，那今天这款红酒法国原瓶原装的，那么在法国红酒当中又是一个比较级别高的一款酒， 级别很高， 而且是干红干型，那含糖量会比较低， 相对低一点， 一瓶我看也是正规瓶750毫升的。 是， 葡萄的品种呢是梅洛跟赤霞珠的葡萄品种。咱们到这儿要说价格了，今天这个组合怎么对大家来进行推荐，价格是什么？ 我可以直接说价格吗？ 可以， 好， 可以直接说价格啊。 行，今天呢，在我们北广购物，我给各位推荐到的这个价格呢，可以说首先我们给各位的组合有两个选择。如果说你想先尝一尝，或者你的红酒需求量比较小的话，我建议各位你可以选择我们单组的这样的一个订购， 单组啊， 六瓶， 一组六瓶。 对，今天呢只需要298元的价格， 六瓶298，我算一下哈，一瓶是49.6元， 不到50块钱， 不到50块钱，这是单组订购， 是是是， 49.6元。 对， 简单来说哈，咱们国内的红酒，包括什么长城啊，包括 张 裕呀、 啊，对， 大家可以去商场看一看，这些个酒一瓶也在70-80块钱， 便宜的，国产的， 国产的也得70-80。 对， 今天咱这一瓶法国原瓶原装的，AOC 的。一瓶单组订购是49.6元和一瓶， 是。 如果说我想多组订购， 对，刚才我已经说了，有两个组合嘛。如果说你今天你红酒需求比较多，或者说你有馈赠需求的话，我建议各位咱可以选择另外一个组合，就是498元的价格，就是等于是多了200块钱，你可以带走足足的 十二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干红葡萄酒， 双组订购十二支， 嗯， 498，498。我再算一下这价格， 嗯， 大洋算完这个价格呢是41.5块， 40刚出头。 这个价格，我想每个人可以心里边做一个比较， 是 您是不是立刻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既然咱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法国的红酒啊， 嗯， 我就叫个这个。好好的跟咱们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这个红酒。 好， 刚才这个高峰说到一点，这款酒是在法国的级别比较高的， 嗯嗯， 说是在金字塔尖，算是金字塔尖的那一款， 嗯嗯， AOC。那你说说法国的这个分级啊， 嗯嗯， 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级别，为什么这款酒是高级的？ 对，基本上呢分为四个等级，刚才已经说过， 啊， 对，日常餐酒， 日常 桌上 啊 喝的酒， 嗯， 再高一点。地区餐酒就等于是我们说可以高端的商务宴请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如果再往上高一级的话，我们说这叫区域酒，叫区域小产区酒，对，就是我们说相对产地比较集中一点的，那么在金字塔最塔尖之上的，那就是应该今天咱们这款干红就叫AOC 的级别。 AOC 级别。 对对对。 哦， 级别会更 高。也就是说在法国有很多个酒庄， 嗯， 每一个酒庄都会产不同级别的酒。 对对对。而且这种级别呢，哦，也不是说我们每一个酒庄自己定的。 嗯， 就是酒酿制出来之后， 嗯， 必须经过我们说法国他们有很多的那种专业的评审委员会吧。 嗯， 对于酒质呢有一个很严格的界定。 嗯， 而且必须经过法国四省之内联合的这样的一个评定之后，你达到这个级别了， 哦， 我才能在酒身之上，酒标之上，我标上 AOC 这个级别。对， 那我这个再问一下，因为平时我喝红酒喝的比较少， 嗯， 啊，如果说哈， 嗯， 一瓶法国 AOC 级别的酒， 嗯， 拿到国内来，我们到商场超市去买的话， 嗯，嗯，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 咱们国内的红酒基本上好一点的是70-80。 嗯， 如果说是 IGP， 就是我们说的法国的，它的那种原瓶进口的餐酒， 嗯， 基本上的行情价应该在150左右一支， 嗯， 就是我们说超市的价格， 嗯， 这是餐酒。但是如果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 嗯， 又是 AOC 级别的话， 嗯， 基本上我们说加上本身的成本， 嗯， 加上运输的价格，因为从法国运输过来， 嗯， 再加上我们说的一些关税等等， 嗯， 所以说到所有消费者的手中的时候， 嗯， 基本上一支的价格在250-300之间， 嗯， 这个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那这样比较而言，如果今天我们单组298块钱喝一瓶只要49.6块的话， 对， 这个价格确实太有优势了。 这个价格应该来说在其他的销售渠道 啊， 我不能说100%看不到， 啊， 只能说你基本上不可能看到这个价格， 很少能 碰得到，很少，对对对。嗯， 这个一个问题替咱们消费者来问啊， 嗯， 包括我心里边也会有这个疑虑。 嗯， 刚才你既然说的上场超市一瓶法国原瓶原装的 AOC 要卖到200-300块钱， 嗯， 那今天咱们的推荐价格，你想单组啊， 嗯， 六瓶，你说只要298元， 298， 双组12瓶，只要498元， 是， 那合一瓶只要40多块钱， 对， 刚刚超过40块钱， 嗯嗯， 那我们是怎么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难道不亏本吗？或者说这个酒是不是真正的法国原瓶原装的酒？ 这几个问题呢， 嗯， 我可以代表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厂家向各位承诺一点， 嗯， 保证到今天啊，法国原瓶原装进口，每一件商品呢背后都有条形码， 嗯， 你可以啊把这个酒带回家的时候， 嗯， 你自己先把这个条形码你看一看， 嗯， 怎么样去区分是不是我们说法国原瓶原装进口？其实很简单， 嗯， 法国原瓶原装进口啊，我们说所有的商品三开头，对， 嗯， 三开头条形码第一位320-379之间的， 嗯， 条形码。它都是法国的这样的一个正宗血统。 哦，我看了一下，今天是376， 对对， 嗯， 376， 嗯， 正好呢，第一个在这个区间里边， 嗯， 这是法国的一个血统。 嗯， 第二点呢，376， 嗯， 正好呢也是波尔多大产区的一个 啊 优质的， 法国波尔多大产区的酒， 对对对， 嗯，这是从条件马上可以确定， 是是是，对。那么刚才呢， 价 对价格的问题 ， 对，其实这是咱们老百姓啊， 嗯， 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在商超当中，250一支也好，300一支也好， 嗯， 其实呢，咱老百姓其实也都知道，从法国进口出来，刚出厂，刚出酒庄， 嗯， 可能它的价格也就是30-40块钱一支， 嗯， 合着人民币哈， 嗯。 但是我们都知道，你说作为销售，它有各级的代理， 嗯， 全国总代， 嗯， 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区域代理，然后再到门店， 嗯， 这每一层啊都得赚钱嘛， 对， 都得 加 价嘛， 加 价，对吧， 啊？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运营的成本嘛。所以说40块钱左右出酒庄，再到你的手中，再加上关税等等等等，250-300一支，其实是很合理的， 嗯。 那么今天呢，我跟各位讲，自豪的一点， 嗯， 我们呢是真正的 源头供应商，也叫全国总代理，等于什么？我们直接从我们的酒庄拿酒，中间没有二三级代理，没有区域代理，也没有各种门店费用。所以说我们直接是只做了一个桥梁，从酒庄到消费者手中。 天气也冷了，逢年过节了哈， 是 双组订购，我觉得这个是最实惠的一个。 对， 但是如果您想先试一试，您先尝一尝这酒是不是你们说的 AOC 级别，是不是口感很好，您可以先单组订购，单组是 298， 298， 这个也很优惠的价格，60。 那当然了，我算一下，一瓶只要49.6块。 对， 啊，咱们刚才我们是介绍了一下这个从法国怎么到我们的这个 老百姓手中 ，这个过程哈。从另外一个角度咱们来说，我们就简单的去比较，国内一瓶红酒的价格，长城张裕啊， 对， 是吧，一瓶也得60-70块钱。 如果说啊，品质稍微好一点的，也是750毫升装的，对，我们说这个参数我们说应该对等嘛，基本上得70-80块钱， 70-80块钱 一支 啊， 对， 咱今天只要49.6块， 49.6块， 双组更便宜，只要41块， 41块多。 说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各位北京的叔叔婶子、兄弟姐妹们，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话里话外节目的主持人立新。对于咱们老北京而言啊，你像这个北广购物，它强调这个实惠，所以说不插门的，您不妨过来走走，听一听，试一试，打这个号码400-015-5151，就齐活了。 嗨，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带你聆听的戴毅。2015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心打造了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多买多实惠啊，越购越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我是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开心茶馆节目的主持人季彤。北京电台精心打造了咱们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您买产品北广购物给您把关，您呀就放心的买吧。购物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白酒喝多了伤身， 对， 啤酒喝多了吧 胀肚， 也胀肚，没错哈。 对， 喝点红酒啊，一个是能够调节气氛， 对， 第二个呢，说实话对身体啊，咱们只要是适量的饮用红酒，对身体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对， 红酒里面含有一些营养物质吧， 是，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哈，最重要的维生素嘛， 维生素， 因为毕竟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它是葡萄发酵，所以说呢，维生素、矿物质，这些我们人体必需的一些营养元素， 对， 红酒当中基本上它都是含有的，而且包括到多种的氨基酸，这其中呢有很多种氨基酸是咱们人体啊很难以自身合成的，所以说多从红酒当中提取一点，补充啊身体的各项机能，那么咱都也都知道氨基酸呢是组成蛋白质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些生命物质吧，所以说我觉得建议各位多喝一些这种碱性的酒精饮料，红酒。 还有一个红酒里边含有这个白藜芦醇， 对对对， 对吧？ 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其实呢，很多的一些爱美的女士应该都知道，买那种高档的化妆品，包括到打着那种旗号，比方说红酒面膜，其实啊， 对对， 它就是用的这个白藜芦醇这一个元素， 对，打着这个白藜芦醇的这个概念、啊， 对对 对, 对。 红酒里边或多或少、多多少少都会含有一些白藜芦醇， 对 啊，这个对人身体呢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 没错没错。 但是还是说要适量的饮酒， 是 它是酒精饮料，还是要适量哈。 对， 原来咱们老说那个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啊，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对， 这个葡萄啊，它确实对在水果当中啊，营养物质是很高的， 很高， 包括它葡萄皮本身，还有就是葡萄籽 啊、花青素 啊，它都有很多的这个营养物质， 是是是 啊，包括里面有一些抗氧化的一些个东西哈、 抗氧化， 清 除身体自由基，包括到我们说也可以让血液啊循环更加畅通、等等吧，这都是一些葡萄当中的营养素 对 所能发挥到的一些极致的效果。 葡萄酒就是通过葡萄酿成的， 对对， 还有葡萄酒是分干型的，还有就是普通的这个红酒， 普通的红酒、 普通红酒，这是干红，今天咱们推荐答案是法国的干红， 是干红葡萄酒。 干型跟普通有什么区别？ 对，其实这个干或者是湿啊，相对来说是对于它的这个糖分的含量来定的、 酒当中的糖分的 糖分的含量，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发酵之后啊，含有一些糖类的成分，如果是干型的，就是相对在这个红酒当中，它的 糖类的含量， 含糖量， 对，是低的。 哦， 再高一点就是半干那种。 啊， 对， 含糖量少的，含糖量低的是干型， 是干型。 那这样呢，我想干红葡萄酒可能会适合更多的人群去饮用， 包括到我们说可能有一些血脂高的呀，血压高啊，血糖高的，对于这种干红葡萄酒，应该耐受性也会更强。 含糖量少嘛？ 对，含糖量少。今天呢，如果你选择一组，六支。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8，当然呢，如果说你红酒的一个需求量比较大，你可以选择我们说这两箱，十二支，只需要498， 喝一瓶只要41.5块， 对， 41块多，这个价格您可能连国产的红酒都很难。 你别说国产红酒吧。其实，如果说你去过一些大型的商超 啊， 你买那个大厅的那个饮料、可乐，你想现在一大厅得多少钱？ 对， 也得20-30块钱吧。 41.5块，也就是3瓶燕京纯生的钱。 哦、对， 差不多哈。 是是是。 如果你在这个饭店里边喝呢，也就是2瓶燕京纯生的钱。但今天让您带回家的是一瓶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的，而且同时是 AOC 的。顶这个级别的干红葡萄酒啊，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我说慢一点，这会儿大家可以集中时间来拨打电话了，400-015-5151，400-015-5151啊，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自己的购物平台，您可以放心的购买，开心的购买，开心的使用，放心的使用，说电话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电话是400-015-5151。估计这会儿会有很多朋友在拨打电话，咱们接着给大家介绍这个法国的葡萄酒啊。刚才介绍这个 AOC 它的级别，另外这款酒的品牌叫布朗领地， 对， 我看它的条形码是376。刚才高峰也说了，是属于大波尔多产区是吧？ 对对对， 法国产区到底有多少？ 法国的产区啊，基本上如果说分大产区的话，也就是十几个大产区。对对对， 啊， 比较有名的，你像梅多克， 啊， 上梅多克，包括的波尔多，当然这个波尔多是最有名的嘛， 啊， 因为产的红酒呢，相对来说品质会好一点，而且呢，出的一些贵的酒，你包括拉菲啊，拉图啊， 都是波尔多地区， 都在波尔多地区。对，所以说它相对来说，整个一个法国红酒的历史当中占的历史地位很高，而且呢，包括它的价值肯定也是相对来说其他的一些产区啊会更高一点。 而且波尔多在咱们这个中国老百姓心目当中还是比较认可的， 确实比较认可。 因为这些年来，大多数的进的酒好像都是波尔多地区。 基本上吧，我们说现在包括在咱们老百姓餐桌之上喝的稍微等级高一点的，波尔多，包括的各大红酒的一些拍卖，如果拍出那种天价的，往往啊。也都在波尔多地区产的红酒居多，居多，对， 我再看这款酒，它的葡萄酒的年份是2013年， 对，2013年， 这个葡萄酒的年份，说是也是有讲究的， 对，肯定有讲究，因为毕竟我们是同一个品牌，同一个系列的，我们说它的不同年份啊，肯定也会有价格的不同，为什么这样啊？因为可能如果说在中国来说，比方今年这个雨水可能比较充沛，你可能葡萄丰收了。如果说雨水稍微少一点，你允许灌溉呀，对吧？咱们可以人工灌溉。但是在法国，就是它的历史传统有法律规定，你不能有任何的灌溉，不能使用任何的化肥，必须保证这个葡萄啊，它的 原生 天然生长。所以说，如果说赶上葡萄丰收的大年，那么这个酒可能相对来说 便宜点啊。 但是2013年呢，如果说您关注过时政都知道，2013年的法国可以说，特别是西南部波尔多这个地区啊，经过了就是经受了基本上应该在8到10年之内一个最大的冰雹天气，所以说2013年相对它那个酒的产量就少，好酒的产量更少。但是今天呢，布朗领地我们这一款酒庄园内部灌装，可以说啊品质能够保证，但是2013年的这个酒基本上。其他的一些系列价格都会高，都会涨。2013年 的这个年份酒哈， 是是是。 所以咱们了解一款红酒，喝一款红酒啊，就要了解红酒的背后的这个 历史啊 、加工过程啊、 对对对 文化啊、葡萄的生长啊。了解这款酒它的这个等级啊，它的品牌啊，怎么去尝，怎么去喝哈，挺有意思的。 是， 今天这款酒大家带回家就是2013年的酒， 对，年份。 如果真的像高峰说的那样哈，咱们听众朋友可真去查去， 对， 查去2013年啊， 没问题。 法国是不是遭遇了十几年来的这个冰雹期哈？2013年的法国波尔多地区哈， 波尔多。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可以双组订购 啊， 这个家里边放一点这个酒，因为这个酒 再过几年，或者也不能说过几年吧，过一段时间说不定没了就没了， 对 对吧？哈， 对，因为 一批酒卖没就没有， 就这一批酒，每一年啊，它就这么多固定的产量。对，确实是。 好，到这儿我们还要说电话，抓紧时间，大家如果对这款酒感兴趣的话，能够性价比比较高，以一个便宜的价格买到今天这款酒，我觉得是最好了。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机会难得哈，说价格，今天六瓶是298高峰给的价格，那么双组订购12瓶是498的一个价格， 对， 那六瓶呢合一支是49.6， 对， 12瓶合一支是41.5， 对，对， 这可是 AOC 的级别，我记得之前咱们北广购物上销售过另外一瓶法国，也是原瓶原装的酒，但是那款酒是地区性餐酒， 对，叫 IGP 的级别 啊， 对， 地区 性 餐酒， 餐酒，对， 当时我记得那款酒的价格合一支应该是36-37块钱， 对对， 36-37块钱，那今天您想，您再多花了几块钱，但是您升到了。好，您升了好几个级别 AOC 升到了 AOC 级别， 升了2-3个级别， 对 对， 机会还是挺难得的，建议大家如果说真的是喜欢喝酒，喜欢红酒，或者确实有这个需要，家庭聚会也好，朋友聚餐也好，有这个需要，今天确实一个好时机， 是 好时机，因为 AOC 然后在我们平台上这款酒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才是40多块钱， 40多， 机会也挺难得的哈。再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说慢一点，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高性价比的一款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 AOC 的， 对 啊，好葡萄酒， 是 高峰带来的，今天也是刨去了所有的中间环节，把优惠的价格给大家哈， 价格呢真的是我最自豪的地方，可以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你基本上在市面上是看不到的，因为什么，因为法国原瓶原装进口， 法国原瓶酒， 对，包括到2013年，经典的葡萄年份，还有一点，它就是真真正正 AOC 的级别，这个是法国国家法律所规定的，AOC 基本上它是处于金字塔塔尖上的一个等级，咱们可以说比日常餐酒级别要高出很多。 376的条形码开头， 对， 法国大波尔多地区的酒，这点可以保证， 保证原瓶原装。 另外，从价格，仅仅是价格对比上，我们来说，一瓶国内的红葡萄酒也得要的 六七十块钱 ， 差不多。 那如果说是一瓶 AOC 级别的酒，在商场。超市里边你去购买的话， 250到300左右， 至少200块钱以上。 对，200块钱以上。 所以今天我们刨去所有的中间环节，价格做到如此的优惠，机会难得。说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6瓶298，12瓶498，合一瓶40多块钱。 对， 说电话400-015-5151。最后呢，还是那句话哈。好的，法国 AOC 级别的干红葡萄酒原瓶原装的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另外再提示一句话哈，喝酒要适量，也欢迎您拨打电话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北京电台数字广播与众投天地联合出品的首档创业真人对话节目《投其所好》第一季完美收官，第二季即将火热来袭。关注《投其所好》微信公众号，创业干货每日送达。梦想并不遥远，只要你有胆。第二季创业者报名热线400-096-4888。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